第12集，水雾缭绕的浴室里，秦琛靠在浴缸里，眯起眼睛，低声喘气，微起的红唇偶尔溢出一声短促的呻吟，掩盖在水声中，含混不清。热气蒸腾中，他的双颊绯红，一双水气氤氲的桃花眼无意识地诱动人心，眼角那一颗泪痣更显妖冶异常，美得惊人。霍昭林的视线缓缓下移，划过他无意识上下起伏的喉结，精致完美的锁骨落在水中半遮半掩的白皙胸膛上，微微一顿。本该是很旖旎暧昧的气氛，因他们之前难以定论的关系变得沉默和尴尬。霍昭林站起身，轻咳一声， 赶紧洗干净，我送你回去。 他说完走出了浴室，秦琛收回视线，垂下眼，自嘲一笑。秦琛洗完澡换好衣服出来时，霍昭林正站在窗边抽烟，昏暗的房间里只开了一盏桌灯，勾勒出霍昭林堪称完美的半边侧脸的影子。他微眯着眼睛看着窗外的万千灯火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秦琛在他身后站了片刻，心里莫名的发酸。霍昭林转回身，冲秦琛抬了抬下颌。 洗完澡了，走吧，回去吧。 霍昭林，帮我做这种事情，会让你觉得很难堪吗？ 霍昭林停住脚步，对上秦琛藏着不安的双眼，重话再说不出口。 没有。 他难得的语气温柔，揽了一下秦琛的肩膀。 走吧。 秦琛贴上去，蜻蜓点水的一个吻落在霍昭林的唇上。在霍昭林呆愣住时，又迅速退开身，笑了笑。 我们都要结婚了，做这种事情，你不会反对的吧？ 霍昭林看着他，眸光动了动，皱眉。 你一直都是这样的吗？这么随便？ 你这么说，我会当你吃醋了的。 秦二少爷的初吻，他怎么好意思在霍昭林面前说出口？霍昭林没再说什么，先出了房间。 你看，就你这样还敢动秋手？ 秦城的狐朋狗友们依旧在台球室里招呼那中胖子，如秦城吩咐的那样，人吊起来不说，衣服还给他都扒了，只剩一条短裤。中胖子抖着一身的肥肉痛哭哀嚎，纨绔们像逗小丑一般哈哈大笑。秦城和霍昭林出现时，众人目光集中到他们身上，或是暧昧，或是揶揄，甚至有不怕死的吹起口哨，挤眉弄眼。 这才40分钟不到啊， 这么不持久啊。 秦琛狠狠瞪眼口无遮拦的那个，在浴室里泡了这么久又发泄过一回，这会儿他的脸上依旧有未退的红晕，药效还没完全过去，整个人看起来格外的秀色可餐。当然没几个人敢真正对他起心思，除了那正被吊着揍的中胖子。 爷爷，爷爷不要打了，爷爷我错了，爷爷我错了。 霍昭林对那些调笑不为所动，冷淡扫了一眼面前这闹哄哄的场景。钟胖子见到秦琛再次大声求饶，王少杰抬手就要朝他脸上抽，被霍昭林制止。 够了，把人放下了吧。 王少杰骂人的话到嘴边硬生生地憋回去，他鼻翼翕动，瞪着霍昭林。 秦少，你这样不太好吧？这小子给秤上下药，揍他一顿都是便宜的。 他伯父是南方的省长，你确定还要打下去？ 霍昭林一说，不单是王少杰，在场的几个人都有了犹豫。只是普通有钱公子哥， 他们把人教训了也就教训了，但要是家里有背景的，他们也怕真的惹麻烦。 就算他老子是总统，我打了就打了，怎么了？ 秦称的声音在霍昭林的背后响起，他是真的一点不怕。霍昭林回头冷声问他， 所以呢，惹了麻烦最后还是要你哥来解决是吗？ 秦称还想争辩，霍昭林没再理他，走到那中胖子面前，用力一巴掌挥上他的脸，以为他会帮自己的中胖子彻底傻眼了，连哭嚎都忘了。霍昭林看他的眼神仿佛在看垃圾。 我是霍昭林，今天的事到此为止，你滚吧，想要报复就来找我，我会招呼你。 不敢，再也不敢报复了，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。 钟胖子哪里还敢再做什么，秦家他就不敢惹了，再来个霍家，他哪里还敢起半分报复的心思。他也不是傻子，今天单纯啊是被徐子华那厮骗了而已。秦称扬起眉，惊讶于霍昭林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连刚才他对自己的那几句都忘了反驳。李丰川小声告诉他， 这死胖子说是徐子华撺掇他的，他被那个王八蛋给骗了，那家伙已经跑了。 秦称瞬间沉了脸，该死的徐子华。霍昭林放了钟胖子走，转身示意秦称 回去吧。 见秦称脸色不佳，霍昭林问他身旁的李丰川 怎么回事。 李丰川看了秦称一眼，见他没反对，就把事情说了一遍。霍昭林的目光沉了沉，没再说什么，只提醒秦称 我们走吧。 出门之前，他面无表情地告诉一屋子的纨绔们， 我和秦称下个月就会举办婚礼，这段时间要做准备，秦称他就不跟你们出来玩了。 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人出来玩你也要管？ 每天在外面花天酒地有意思吗？ 你管得着吗？ 霍昭林难得没有回呛秦称，直接略过这个话题，侧身过来帮他系安全带。秦称身体一僵，似没想到霍昭林会帮他做这种事。霍昭林身上有淡淡的古龙水香味，混着烟草的味道很好闻，秦称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，身体被压下去的欲望似乎又在蠢蠢欲动。霍昭林抬头对上他盛满碎光的双瞳，认真解释， 我是为你好，每天喝得烂醉，日夜颠倒，对你身体也不好，你那些朋友看着没有一个正经的，整天吃喝玩的醉生梦死，你以后少跟他们瞎混。 霍昭林耐心地劝导，换做别人秦称早就翻脸了，但对着霍昭林他就是横不起来。 管得也太宽了吧，我哥都没干涉过我交友，他们怎么就不正经了？你以为就你正经？你别忘了，我们结婚是你有求于我。 婚约的事情你也不是一点不愿意，不是吗？ 他们靠得很近，几乎呼吸相交。霍昭林的黑瞳里泛着秦称看不懂的情绪，他说话时嗓音低沉，带着一点不明显的蛊惑之意。那一瞬间，秦称几乎以为他对自己也是有情的。 那你呢？这个婚约真的就只是你的一个筹码，你自己就没有哪怕一点念想？ 沉默对视片刻，霍昭林先移开视线，转开话题。 那个徐子华，你最好别去跟他纠缠，那人不是个东西，没必要因为他降低自己的格调。 秦称有些失望，语气也生硬了些。 所以他今天算计我的事情就算了， 被狗咬了一口，难道你也要咬回去？要整他，方法有很多种，没必要硬碰硬。我只是建议你，接不接受在你。 秦称撇嘴， 我就是这样的人，睚眦必报，顽劣不堪。你是不是很失望？ 霍昭林的眸色暗了暗， 没再说，坐直身发动车子。长久的沉默后，秦称低声嘟囔了一句： 我听你的就是了。 霍昭林没听太清楚，偏过头看向他。 什么？ 秦称大概有些羞恼，没好气地提高声音： 我说我听你的，不大张旗鼓地找徐子华那个混球的麻烦，以后晚上也少出去跟人瞎混行了吧？那以后你陪我玩啊。 霍昭林不置可否，只轻轻捏了捏他的手。车子在秦家的大宅门外停下，下车之前，霍昭林提醒秦称： 早点休息，身体不舒服记得叫医生来看，不行就去医院。 你这是在关心我？ 就算是吧，好歹你是我未婚夫，关心你不应该吗？ 你还真没情趣，说几句好听的能怎么样？ 霍昭林轻拍了一下他肩膀： 回去早点睡吧，明天见。 憋屈了一晚上的秦称终于爽了，虽然霍昭林没有明说，但明天见三个字就代表他接受了自己的提议。推开车门，秦称想了想又转过身，拉起霍昭林的手亲了亲他的手背，留下一句明天见，再抛了个媚眼才下车。霍昭林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嘴角却微扬起一个弧度，在秦称进门后才重新踩下油门离开。